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春雨，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每周一到周五在香港为您直播的 U19 综合台 3D 化新闻，我是春雨。 我是佩芬。 今天呢，我们要讲一讲大陆的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他访问了台湾的金门县。他的访问日期呢是5月23号到24号，也就是上个周末。那这次呢，张志军访问金门，除了会见了台湾方面陆委会的主委夏立言之外呢，还在金门各地进行视察，也获赠了菜刀，还有他也视察了这个高粱酒的作坊。他说了一句话特别的有意思，他说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远隔重洋天各一方，而是同胞近在咫尺不能相见。这个也是来比喻厦门和金门之前的关系。其实这种关系我以前感受过，我小的时候去过一次厦门，那个时候就是坐渔船，然后到这个两地的交界的海岸线吧，应该算是渔民就说，如果说你再往前开，金门那边就会出来飞机，然后在这个天上盘旋一下警告你，让你回去。这次他们好像也有这个越界捕鱼的问题要商议和解决。佩芬，你以前去过金门吗？ 我没有。我要先讲，刚刚春雨讲，就是张志军讲到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因为我坐在你面前你不知道我爱你吗？开玩笑的。其实金门对我来说，虽然我没有踏过金门，但金门对我来说，在我成长的记忆里面，它带就是想到金门会想到什么，第一高粱酒，金门高粱真的非常有名， 确实有名。 再来就是金门贡糖，因为真的很好吃。对，第三呢就是823炮战，这之后我们可以再来说一下，就是在小时候读的历史课本里面，这个对台湾就对于两岸现在的一个就是这样分治的一个变化，其实823炮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第四就是我老爸当兵的地方。对，所以我家有很多当年我爸穿着军服当时还很瘦的时候在金门当兵的那些就是那些旧照片，所以金门对于我的印象就是这样。 以前的时候金门一直是台湾和大陆对抗的一个前线，那个时候我记得看过一部台湾的电影叫《军中乐园》，就讲的是当地的这个国民党的官兵在金门驻防的一些故事。然后当时就会觉得，哎，其实两岸真的隔得很近，炮弹每天都打得过来。然后是那个单打双不打吧，还是双打单不打？我记不清了。然后现在这些刀就是拿那个时候的炮弹的残片做的。高粱酒那个时候好像已经开始有了，后来就是逐渐高粱酒的产业就规模化了，现在变成闻名天下的这么一个产品了。我记得我喝过一次高粱酒，因为以前的时候有个朋友他在做这个台湾的贸易的生意，然后他就请我喝了一次高粱酒，这个酒劲儿真的特别的大，我就喝了两小杯吧，大概也就二两，然后整个人头就晕了。 其实我想说，虽然都是属于像台湾的这样范围，但是我觉得在台湾本岛跟住在金门的人民，我相信在就是住在那个感觉上是完全不一样。刚刚春雨你有讲到金门其实非常靠近大陆， 对， 所以在两岸就可能还在交战的时候，国共还在交战的时候，那时候可能就甚至到于后来就是停战之后台湾在戒严时期，那时候的金门我相信那里的人民他过的那种感受肯定跟台湾本岛人不一样。因为我记得我看过一些资料，其实金门人因为在台湾解严之后，其实金门还没有完全，因为它毕竟它是比较特别的地区， 对， 所以其实金门人其实我看过很多的资料，就是可能他们一些我们觉得是可以生活里面可以去做的一些事情，像什么放风筝啊，或者是有一些他们都可能很容易被禁止，因为可能被当成匪谍，你是不是要放个风筝给大陆做个什么信号。所以其实我觉得作为金门人丧失了很多他们可能在童年特别是那个时间在童年成长的一个快乐了。 对，你知道这个我们也请教了台湾那位资深媒体人董志森大哥，然后他也是金门人，他给我们讲了一下到底这个刀和高粱酒在他们生活中是怎么样的，包括他也讲了他童年的生活是怎么样子。我们来听一听董大哥是怎么说的。 我们先讲菜刀。菜刀是那时候两岸在互相打炮，我们小时候的印象就是单打双不打嘛，等于说从厦门那边会单号会打很多的炮过来，那这个炮里面夹着那个宣传单，因为它炮在空中爆裂嘛，爆裂到宣传单就四处飞扬，可是炮打到人哦也会死，所以我有亲戚都被打死。这个炮它当然带来的是一个恐惧跟战争的意识的。那后来很多民众就把捡到了这个炮弹的弹壳啊拿去做成那个钢刀，就是我们家庭必须的用品，所以把一个杀人的武器变成一个美味食品哦，他需要的刀具啊，我觉得它的意义很重大，就是说你会让人家聚起 那个时代战争，然后现在的和平。所以张志军获得这个，我觉得他感触一定非常深。 嗯， 因为他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如何把两岸过去的战争，然后大家在共聚成建，就变成一个和平的橄榄枝啊。对张志军来讲，他一定感触很深。然后高粱酒，其实高粱酒过去金门人很早其实就有人在自己做酒，但是因为后来我们的生活很不好过，战争，家里的小孩有很多，金门是个小岛，耕地面积越来越少，所以过去金方主导，我们那时候最高的领导人叫做金门防卫司令部的司令官啊， 嗯， 他叫胡琏啊，他就聚集金门所有做私酒的一些老百姓啊，说我们来做一个好的酒，这个酒就是后来的高粱酒。所以高粱酒虽然很有名哦，可是金门的酒厂到现在其实才六七十年而已，它并不是说百年的老厂。可是因为那些师傅的功夫很好，然后大家就认为说金门是很适合做白酒的。那我们小时候金门很穷，只能种地瓜啦，种一点薏米啦，然后我们金门的防卫司令就是胡琏将军他就说不如你们都来种高粱。我们过去高粱没什么人种，因为高粱不好吃嘛，我们小时候也吃高粱，高粱不好吃，口感很粗糙嘛，所以你只要种高粱我就用白米的价格跟你收购。那大家愿意种，因为高粱很好种，就是把它撒下去，就等它成长去收割就好。那你在台湾种米是很辛苦，要在稻田里面一步一步采，一步一步去摘，还要抓菜虫米虫，所以种高粱获得的所得跟白米是一样的话，老百姓就愿意去种。那种了以后，用金门的高粱配合金门的水，我们金门这口水是中国有名的72泉之一，叫宝叶泉呐。做出来以后，这个酒就非常好，所以大家喝了以后就觉得说，哎呀，真的是比中国大陆北方的那个白酒真的不遑多让，所以这个酒就开始闻名了。我刚刚讲的钢刀跟高粱酒，它其实都是战争时代下的产物，这个产物到最后带来的其实是金门的一个利益啊，尤其是高粱酒带给家家户户很多的福利，我们这边小学生吃饭不用钱，这些老弱的家庭、残障的朋友、单亲的朋友、原住民的朋友，政府都有很多的补助，靠的就是我们高粱酒所赚的钱。这些战争的产物，你在今天时空的转移下，两岸的和平建立之下，它现在变成是一个经济主要的支柱，非常难得。 嗯，您刚才也提到最早的时候像这个炮弹是战争的遗物，我们也知道金门有很多这种防御工事，比如说地下的坑道等等的，那您自己作为金门人，您的切身感受就是从金门以前和现在相比，是不是战争的记忆越来越淡化，现在主要以和平为主？ 对，当然是金门是一个全世界来讲它代表一个和平的地方。我们小时候是因为在战争的阴影下，我在台湾跟朋友讲一些经验，他们都觉得没办法接受，怎么会有这种事情？ 嗯， 我讲个简单的，我们现在在 radio， 嗯， 我们金门小时候是不能听 radio， 因为你会听到大陆的，金门跟大陆靠很近嘛， 对， 金门靠台湾算很远嘛，因为福建嘛， 对， 福建到台湾是很远，所以我们小时候要收音机打开就听到大陆，就会被他洗脑，就会去倾向共产主义，所以我们小时候是不准有收音机的，我们小时候不准放风筝。小孩子放风筝不能放，因为风筝可以跟对岸厦门的共军打暗号，所以小时候是不能有风筝的。小时候可以有手电筒，手电筒不能照天上，照天上一明一暗就可以打摩斯密码。小时候家家户户不准有篮球跟排球，因为你会游过去啊，篮球你要到学校去借啊，学校每个篮球都有管制啊，所以我们小时候那种战地生活大家比较难想象。我刚刚提到的单打双不打，单号会打宣传炮， 嗯， 你说啊，有一天不打，没有，其实每天打，为什么？因为过了半夜12点以后他还打，你今天是双号，过了半夜以后就是单号啊，所以他还打。我们小时候也有一些邻居有人骑摩托车，我们所有的车辆金门的车辆它的照明那个灯啊前面要用黑漆把它涂起来，因为这个灯光如果照到天上有可能打密码，连灯都是这样，所以金门每一个汽车、机车的车灯上面都是涂黑的，就是有一半是涂黑的，你知道吗？我们过的那个生活跟别人很不一样。不过，因为我们小时候并没有觉得不方便，为什么？那时候没有人到过台湾，从出生以后就是这样嘛，所以你就觉得这个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后来一比较以后，发现怎么差那么多？很多事情就发现说，原来战地里面有非常多的限制，但是那毕竟是战争的一部分啦。那我觉得有一些不方便在战争里面你也必须忍受，所以我们觉得说现在和平带来的 真的是一个幸福，一个美满。 不能想象那个时候的生活竟然是那个样子的，风筝不能放，篮球排球都不能有。 是董哥讲到这篮球，我知道就是现在在中国非常有名的一个经济学家林毅夫嘛， 嗯， 对，就是之前新闻也说过他很想回台湾去拜祭他父亲， 对， 就也是当年是从金门，在金门当兵的时候，据说就是抱了两颗篮球或者是排球嘛，就这样就游到了对岸去。所以刚刚其实董哥也讲到，就是其实对于台湾本岛居民来说，很多的时候的那些金门前线的这些人的生活真的不是我们能想象的。对，而且我觉得有些时候去感觉就是在历史课本里面去介绍的那个金门，他们就是在第一线防卫着台湾的这样的一个沿线。所以我觉得特别是在现在两岸关系就是慢慢的就是更加的交流多了，和平了之后，其实它的意义上面，金门这个地方的意义是有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历史地位在。所以为什么这次张志军我觉得选择在金门这个地方，确实可能也许在政治解读上也有它的一些含义在，我觉得我们待会可以再来聊聊。 对，这个其实是有历史渊源的。以前蒋介石政府的时候，其实他有机会放弃金门的这个统治权，但是为了和这个大陆保持一定的联系，哪怕是互相发这个迫击炮，然后还是留着金门，留守了金门，也造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些现象。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欢迎回来三 D 化新闻。其实张志军这次访问金门他是推迟了两个月，然后在这个时候又访问金门，正好赶上蔡英文在一个星期之后要去美国访问，所以其实大家都有很多解读，是不是哎选金门这个地方是有特殊含义的，选择这个时间点也是有特殊含义的。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大家都会，当然就是很多的解读，那这个时间点确实他正好在小英5月29号要去美国之前嘛。 嗯， 还有呢，其实他很大的一个不同就是跟之前的王玉玺还在陆委会的时候很大不同是台湾的很多的事件就气氛其实变了不少。你说从之后就是包括你说九合一国民党大败，然后中间还有那个张显奥的所谓的共谍泄密案，那中间还有就是两边对于航线这个问题的一些争议，其实整个气氛下来就是其实这个下张会的这个气氛其实在台湾社会有那么一点点其实不太一样。那在包括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未定数就是明年的台湾大选嘛。 对， 可是我觉得其实更多的解读应该说其实会比较多，其实两会本来就是两边的这些就是交往的官方单位，它本来就有一个固定他们要去处理的事务性的见面，所以呢这时候的见面或许可能有些人会解读这是不是要过来就是给小英要在去美国之前给他一点什么样的一个框啊或是怎么样。你说其实作为两个单位它本来就是有一个例行性的该去有一些谈好要去落实嘛，人家可能搞不好就是一个例行性的一个见面而已。那当然你说我看到有一些解读上面去讲呢，在今年就从现在这个时间点到明年的一月的台湾大选之前呢，中国就是中国大陆对于台湾的这些政策或说话它只能够越来越精准。所以大家也会发现这次其实张志军虽然你说这个好像他其实也讲了一些话，那在台湾岛内也引发很多争议，包括你说博弈这些事情也引发很多争议嘛，然后也讲到了很多就是包括你说可能不要等到路灭了才知道，灯灭了才知道可贵嘛。我记得去年我去北京参加 IPAC 之后呢，就是王玉玺那时候跟张志军会面，张志军有一句话我留下很大的印象，就是不要两岸关系不要就是起了个大早最后赶了个晚集。 对， 所以我相信现在嗅到很多时候就是包括之前的习主会跟现在这次张志军讲话，你都会感觉其实大陆某一种程度他在释放一些话，但是他好像又不是说给像夏立言听的，也不是说给马英九听，而是明年可能会上位的那一个人听。 确实，现在关于这个蔡英文他到底是不是执政，而且他对这个两岸关系的这么一种表述，包括九二共识，好像他的这个表述都不能让大陆这方面去满意，所以大陆也是很担心能不能跟蔡英文未来的台湾政府有一个很好的合作和交流。但是关于到底这个时候夏张会举行是不是给蔡英文一个警告，我其实听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我们先来听听志森哥他是怎么看的。这次夏张会他是在蔡英文访美之前的一周举行的，那他选择这个时间点是不是也有一些给蔡英文政治警告的含义在里面呢？ 那当然了，因为美方跟民进党交手过，最简单的就是陈水扁执政了八年，那造成不止两岸，而且是世界上大家的紧张啊，两岸有冲突，不止两岸人民有损伤，而且世界的和平会就变成一个动荡期啊。所以陈水扁那时候是 trouble maker， 全世界都的媒体都这样，布希总统骂过陈水扁三字经，一个美国最大的国家总统骂别人家国家元首三字经，你就可以看那时候大家都愤怒。所以美国他其实不分党派，虽然说共和党和民党轮流执政，可是他其实是不分党派，大家对于民进党执政是非常不放心，因为民进党在台湾都挑起这种仇恨，然后挑起两岸的冲突来获得政治的利益嘛。那蔡英文为什么叫人家不放心？因为蔡英文是沿袭李登辉的，那所以陈水扁那时候两岸政策，陈水扁一上任陆委会主委就是蔡英文，所以他其实整个李登辉的脉络、陈水扁的脉络、台独路线的脉络，他其实是一贯的。那美国当然非常担心蔡英文他们这一贯的人又继续来执政，那对两岸来讲他会有一些挑衅和粗鲁的动作，所以我觉得说他们很早就要求你蔡英文你来做说明。那过去民进党牺牲台湾的权益民怨很多东西不愿意给国民党啊，比如讲以现在的危机解密大家都知道是真的危机解密里面的内容，四年前蔡英文跟马英九在选举时候，他派出他的得意幕僚就是萧美琴女士啊。萧美琴现在是民进党的立委，是蔡英文的心腹。四年前萧美琴的他等于说他爸爸是美国人嘛他去跟美国政府游说，说希望美国不要给台湾政府免签，美国很少给世界一些国家免签，我们的护照进入美国是免签的，进入欧盟是免签的，就中华民国的护照。那蔡英文要求说这个好处不能给马英九，因为会成为马英九的政绩，宁愿牺牲台湾人民的权益利益，然后来营造自己有利的选情。其实这种定义我们就认为是卖台啊，但是民进党过去使用这一招乐此不疲啊，所以为什么他让人家觉得不放心？就美国人来讲，我们要给你免签，你蔡英文在野党既然来游说说不能给马英九，给台湾人好处就是马英九执政好，那马英九就会连任。全世界有这种逻辑，牺牲国家的权益、人民的利益，然后来让自己的党壮大，来丑化对方的不好，我觉得这是无以复加的让人难以理解呀。而他们为了夺取这个政权所施出的手段，也让人家不敢恭维。 我觉得志森哥是不是代表了金门人的典型看法？ 其实应该未必啦，对，但志森哥他看法向来都非常独特，就我觉得也在台湾有很多人会觉得他的观点也是非常，就是大家会觉得认同，而且他确实有很多的消息来源，所以他刚刚讲的东西我倒真的还第一次听到，对，其实也未必是不可能的。可是其实刚刚志森哥提到，就董哥提到一个东西，其实这次夏张会之后呢，欧盟其实发了一个声明，就他乐见这样的两岸就是夏张会这样的一个进行，所以重点是其实两岸关系的交往它不见得只是可能只是中国大陆跟台湾之间，其实整个包括欧盟，你说美国为什么小英要去美国，因为大家真的不希望台海可能有什么样的一些冲突，那台海的和平它确实是一个大家希望，那只是说这中间可能还有各方的算计，美国可能希望你和平，但可能也不希望你太像亲兄弟，所以这东西其实挺复杂的。 对，所以志森哥他就认为这个时候夏张会就是在给蔡英文打信号，你看你要去美国之前我先告诉你我们大陆这边是什么态度，然后你可能要带着这些东西 东西再去美国，然后你可能回来出一个我们大家能接受的方案。但是我也请教了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的院长刘国深院长，他的看法就不太一样，他觉得这次可能本来就是安排好的，不一定是专门为了警告蔡英文才在这个时候举行的。张志军在这个时候访问金门，因为是在这个蔡英文访美前一周，现在举行下战会是不是也有对蔡英文有一些警告的意思？ 完全是没有的事，闽南话叫做磨硬还逮急了，没有的事，没有影的事嘛。人家这个那个以前那个张王会，现在是张夏会，早就在安排了，是因为台湾内部的政治环境的问题，他们一下子一直排不出一个那个日程出来的问题，跟蔡英文这个事情一点关系都没有。 现在咱们看就是大陆和台湾的交流基本上是三条线，第一个就是陆委会和国台办，另外一个就是海基会和海协会，然后第三条就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这么一个交流。但是现在我们会发现就是这个交流其实受台湾岛内政党轮替的这个影响是非常明显的，那大陆是不是也在寻求要建立一个不受岛内政党轮替的这么一个交流的机制？包括像之前这个马英九在他茶叙会上也提到说要互设两岸的代表机构，这次下战会也谈到了，那您觉得这种机制它的这个建立在短期内是可操作可实现的吗？ 其实这个说法也是不完全准确的，是很片面的，因为两岸之间的交流民间社会的力量是很大，而且民间社会才是主体。国台办跟陆委会有见过几次呢？海协海基会谈过几次呢？这个国共两党谈过几次呢？就很少。如果是媒体给他炒作，好像能见度很大。两岸之间正在进行当中的就是两岸的那个和平发展的机制，它是主体还是民间社会，它正在进行当中，也是双方共同的需求，共同的愿望，尤其是地方的老百姓，他们都不希望说因为政党政治，台湾尤其台湾的这个政党轮替啊，造成这种两岸交流两岸关系的一个不稳定状态。所以我宁愿说这种机制早就在进行当中，而且技术很好。我们相比一下相关其他的我们周边一些国家，就像我们中国人应该要感到高兴了、我们做的是很不错的。大家一定要看两岸民间社会正在融合这个大趋势，这个大格局。 但是蔡英文他要是上台之后会对这个两岸的交流有影响吗？因为现在蔡英文关于九二共识的这种表述是不是目前大陆的政府不能接受的？ 民进党方面对于九二共识他们有他们的一些考量，其实很大程度上实际上是国民党提的，他们就不愿意提，他是导台湾内部的政党竞争的问题，话语权之争的问题，所以我们还是应该看全面一点。那么当然我们也知道说蔡英文或者说是民进党在两岸问题上有些地方是大陆方不能接受的，那这个问题是需要时间慢慢去解决。其实民进党也好蔡英文也好他们也正在努力说希望能够跟大陆之间来破解这个难题。那么对于我们学者专家来说的话，你不接受九二共识可以啊，那你提出一个比九二共识更能够打动共产党打入大陆人民的一个新的一个表述方式，我们并没有排斥它。那么对于未来可能的2016年以后蔡英文当选两岸关系，现在就是政治上的一些互信不足，可能使得党与党之间公权力部门之间甚至包括就是陆委会海那个跟那个国台办之间以及两岸两会之间的一些交流交往，它可能会打折扣，可能会停滞下来，这个都不能完全排除。但是呢，即使蔡英文执政，他也不希望台湾社会走向停止，走向混乱。那个我们对这点一定要有高度的信心，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大格局大趋势不会因为台湾政党轮替而发生逆转，只不过是可能会更加困难一些，规模会小一些，速度会慢一些，但大趋势还是往前走的。 夏教授还是看好说两岸即使在蔡英文未来执政的时候两岸的关系不会停滞，只是走得会慢一点。 嗯，其实很难回头，你不觉得？其实这几年，特别马英九上台之后，两岸签了这么多东西，其实他的交往是真的非常非常快速的。你说，你想到一个可能2016政党轮替，如果真的政党轮替，蔡英文上台突然间说我都停了或什么都不要了，其实对于中国大陆的利益来说，其实也不是太好。可能也许透过这段时间的一些经营，真的有一些台湾人民的心慢慢可能也就慢慢被也不是说收服，可能就会觉得哎，真的确实中国大陆有在这上面做努力，可是也没有理由一棒子突然间又回到原点。我觉得确实政治现实上不太可能。可是呢，在经过刚刚董哥讲到陈水扁的这个时代，这八年的这一段时间的两岸关系，或者他在处理这些国际或是两岸这些事务上面，我觉得他让各方方就每一方的当事人都更加的变聪明，我觉得这是陈水扁很大的一个贡献。当陈水扁上台的时候，我记得其实那时候的两岸关系是非常紧张的，因为从来没有政党轮替过，而且是一个所谓有台独党纲的民进党，对，所以为什么说那时候还我不记得中国大还说，如果说你们要自己负责啊，选那个民进党上台的话，那后来当然还是因为国民党分裂嘛。可是当时陈水扁喊出了就是为了要让中国大陆相信，就是至少安心，也让美国可以安心的一个四不一没有嘛。那这八年下来发现其实那种保证是没有用的。那可是这一次经历过之后，我觉得美国也变聪明了，你不是只是嘴巴跟我讲，你可能必须要真的有一些更具体的一些什么东西给我来说服我，至少在我可能2016美国大选的时候，你台湾的小老弟不会给我制造麻烦。我觉得这次蔡英文可能要更有说服力。那中国大陆确实也聪明了，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刚刚提到说台湾可能这一年以来经历了很多，包括太阳花学运这一连串的可能两岸之间的这些事情，可是为什么他还是继续的这些事务性的交往，还是给你我该给的什么我还是都做我，就是证明其实他也很成熟，我够自信来应付这些状况。那你说好，蔡英文最大的头痛的来自美国跟大家，我也觉得未必。其实最近独派的声音很大声， 嗯， 以前呢选举会大家会觉得很团结，就是没关系，我先把蔡英文送上台之后，那独派先乖乖的，我先送上台之后没关系，我们再来要。可是这一次独派其实要蔡英文要说清楚哦，说清楚你到底台湾跟中国是不是分开的，你这种东西要交代清楚。我觉得独派在蔡英文这个民调形势大好的情况下，他要蔡英文也要说得更明白。所以其实小英现在的处境虽然民调是领先，但我觉得他处境其实还蛮艰难的。这么说下来，我其实还挺同情他的，说真的。 所以确实不好说哈。包括刚才说到独派嘛，然后我看这次张志军访问金门，门口其实也有独派打着不欢迎的标语，但是我看我们毕竟是大国嘛，还是有气量的。张志军在这个致辞的时候就说，很高兴来到金门，一下船他就感受到了陆委会、金门各界和乡亲的热烈欢迎，看完全就把这些独派忽略不计了。所以其实这次下山会的时候，除了谈的刚才那些问题，夏立言他也在这个下山会上对某件事情直接发表了抗议，就是提到这个中国大陆正在审议通过的这个国家安全法，夏立言也是说把反统一入罪是不是不太合适，不太顾及台湾人民的感情。我们来听听志森大哥是怎么看这件事的。咱们这个下章会上，其实夏立言他也提出说，大陆的国家安全法把反统一化成一种罪，这个可能是台湾没办法接受的。那您怎么看这个反统一罪？ 没有，我觉得那是一个我们台语叫 emoji 的，就是一个心情啊。 嗯， 这个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这个国安法把台湾纳入是很正常的。为什么正常？因为他的法律认为台湾是他的一部分啊。 嗯， 那台湾的法律也认为中国大陆是台湾，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啊。 嗯， 就是说他的法律是这样。那我们主要就是心理的感觉，其实有没有受太大影响？没有。大家看哦，中共有很多法律，台湾都会表示意见的。那这个国安法，当然为什么现在这么敏感？因为现在要选举了。那所以很多政治人物会把它拿出来操作嘛，说我们很不满，我们要有严正的立场，我们不是属于你的。中华民国台湾金马台澎当然不属于中国大陆啊，这是常事啊，所以它的主权不及我们啊，是啊。但是它的宪法把我们纳入，就好像我们的宪法把它纳入一样啊。所以我觉得说，这整个一中的精神都在这里，你可以用你的方式去表达都没有关系，但是一中最主要的精神在于说各自表述，我们还有一些细节，还有一些想法，我们是不一样的。 你认为一个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这边认为我们的一中，我们的一中是中华民国啊，那这个就是我们同意是一个一中，可是我们对中华民国的定义大家是不一样，对中国的定义大家是不一样的，对不对？那这个其实就看到了，我们这是中国大陆把国安法纳入，其实对他们来讲是平常不过的事情。但我们的宪法，李登辉那时候修的中华民国宪法，它上面第一条也是说，在中国还没有统一之前，我们先定这些法律，表示李登辉主导定的中华民国宪法也是要求统一，也是要求一中的啊。这其实白纸黑字，大家都不必互相去做这些哦争执啊。但是最主要的争执当然在台湾，那台湾最主要的目的在于选举，因为我们马上要举行总统跟立委的选举，所以这种语言会越来越多。 其实志森哥就认为这个是九二共识基础上一中各表的一部分、 嗯、 台湾也可以通过一个国家安全法这个反统一入罪。 对，其实我觉得从宣誓到有共识这还是有距离的。那刚刚董哥其实讲到一个逻辑性的关系，就这也是一中各表，也是两岸现在最大公约数的精神所在。今天中国大陆它当然有，就他当然有权利可以有任何的法律，就像当年的反分裂法也是一样嘛。 对， 那你像春雨你讲，可能今天台湾你开心你就列一个什么法，今天可能大陆人都不能怎么样，我们高兴立一个什么法其实也可以。那一中各表嘛，你当而且是分治的，那大家有各自统治的状况。可是我觉得有些时候犯到这种逻辑上矛盾最严重的反而是绿营。 嗯， 对，你像就像说这一次刚刚春雨提到，其实这次就是张志军在这个金门提到了一些谈话，你说不止这件事，包括他对金门博弈事业，他觉得如果这金门应该还是好好的，就是应该淳朴一点，如果是通过博弈的话，小三通那可能也得要关了，那可能岛内就很多绿，特别是绿营的反弹，就是你凭什么干预我们的内政。可是如果按照逻辑性来讲，今天绿营的认知上是两边是各自是独立的嘛？ 对， 是你是那一个就是跟我没相关的中国大陆利益，就是去讲说台湾该怎么样，你就当他是讲他自己的话，就可能那你也不用去 care 他什么干预我内。就像说，如果今天美国突然通过一条法律，说台湾人每天都该吃汉堡，难不成我也要觉得你没有干预我内政，你不要理他就好吗？对啊，所以其实为什么有些时候你发现中国大陆很多的这些做或谈话，其实反而却刺激到绿营的敏感神经，我反而觉得这是一个逻辑上的一些问题。就像春雨提到，这次可能有少数的一些台联他们组织一些抗议嘛，我就看到说台北市议员王宏威，就国民党台北市议员，他在脸书上写了一篇啊，其实有何必抗议呢？因为你就干脆直接叫你们家蔡英文，就是叫蔡英文绿营代表蔡英文，你就是现在就说清楚，以后如果他当选之后，以后就是国台办，就是或跟台湾的陆委会，就以后这两个单位就不再行使职权，那以后国台办主任就不准给我踏进台湾土地，这不就好了吗？你就叫小英说清楚嘛。对啊，何必还要他来，又让他来挪要抗议？对啊。 其实这次好像除了谈这个夏江会之外，还有这个张志军也是见了金门的县长，然后解决了很多金门的民生问题。刚才你说到的博彩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最后一里路的供水的问题，还有越界捕鱼啊、非法采砂等等的。休息一下，再来聊一下今夏他们这个交流到底有什么好处。 Radio, more than radio. 欢迎回来三地化新闻，我是春雨， 我是佩芬。 刚才我们也提到说这次除了夏江会之外，对金门也是解决了非常多的民生问题，比如说金门人非常 重要的饮水的资源的问题。当然我们也提到说，刚才有这个绿营的立委，他也是指责张志军这次是干涉金门的内政，说他们不能开博彩业，如果开了就要把小三通关了。我觉得是不是金门人真的那么喜欢开博彩呢？因为除了金门之外，马祖他们是公投通过要把这个博彩业给开起来，但是好像现在台湾的立法委员会一直没有通过法案允许他们开这个博彩业。 其实他很多，我记得我们在三地也讨论过，其实博彩它就当然你说可能对于一个就是像这样离岛的居民来说，他可能希望透过这样的事业去带动他的观光，那可能这东西是一个以他们可能看到的一个最好的选择。可是你说博彩这东西，它真的不同于你说建一个什么水上乐园、儿童乐园那种感觉。它可能对于当地，它会带来很多的一些，你用道德面来看好了，可能有一些不良的影响，也许啦。对，所以其实这在台湾的社会上的共识，其实不太容易的。那当然，你说最终是要交回给到当地的居民去做公投嘛？那还有很多东西，就是一个配套的。所以你不是说你今天公投过了，然后好，那我们就赌场就开始开起来了。它是一些，就像你说你去澳门，它有很多大型的这些就是博彩事业嘛，它可能必须要在那边去搭建酒店什么的。那很多时候他可能在当下的那个气氛上，也许他评估就是像金门马祖这种东西，他可能有他的商机，可能在你还在走完他的法律程序的过程中，突然间新加坡轰又来了一个，所以可能中间会有很多变数。那可能这些大型的这些投资的这些博彩事业的这些集团，他可能就会转移他的一些地点。 对， 所以其实他的变数非常多。你说刚刚讲到马祖为什么，其实真的变数很多，特别是在台湾这样政治东西很敏感的这些瞬息万变的这些情况下，变数更多。 所以我更大的感觉是，台湾可能对现在到底要不要开这么多博彩业还是有疑惑的。但是台湾的很多政治人物都把这个当成话题了，一方面说发展博彩可以发展经济，另外一方面说你看不让我开博彩就是在干涉我的内政。但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考虑金门人他的感受，我们也听一下志森哥他是怎么看金门人是怎么看待博彩业的。张志军这次他在金门说的时候说过，说如果金门要是开博彩业，那就会关闭小三通。我看绿营也有很多的立委啊出来说这是在干涉台湾的内部的行政。那您觉得就是金门即使如果公投通过要设博彩业，最后会不会因为张志军的这一句话然后就不设博彩了呢？ 我觉得张志军主任他对金门有很多的研究啦。就是他们要来谈判的人尤其他是外交人员出身，他做非常多的研究。你知道我们台湾现在的公投来做博弈它规定只有离岛。那台湾主要的离岛是金门、马祖、澎湖。 对。 澎湖曾经举办过博弈没有通过。马祖曾经举办过博弈通过，可是立法院不给他过。那独独只有金门人是反对博弈的。金门人从来没有人提出我们要来博弈的公投或怎么样，从来没有。为什么？因为我们这边是一个很淳朴，而且是一个儒家传统的一个文化度很高的地方啊，所有地方父老大家都是反对的，所以从来没有人提过我们来办。那其实所有分析金门、马祖跟澎湖金门是最适合做博弈的，因为它跟厦门很近嘛。就是坐船半个小时就到，可是金门人从来没有考量。那我为什么说张志军对金门民情很有研究？我觉得他是故意这样讲的，说你们金门如果要去办，其实金门从来没有过嘛，所以他的想法跟金门人是一模一样的。我们根本从来不会去办，说我们要求博弈要来做赌场，没有，从来没有过。那他讲的这个，其实金门人其实是很喜欢的。那台湾很多立委不明就里，说你怎么干涉，怎么又怎样？张志军讲的话就是金门人的话，我们从来就不要博弈啊，我们这块土地我们欢迎各地的朋友，尤其大陆的朋友，一水之隔的厦门的朋友，大家一起来金门了解我们的文化，但是不是来这边赌博的嘛？我们希望你来了解我们的金门有哪些文化，我们有战地的文化，当年战地我们留下很多遗迹，很多人过的生活你可以来体会，你可以来买菜刀吃贡糖喝高粱酒。我们有闽南的文化，我们的建筑因为当年战争我们保留非常多的闽南建筑非常漂亮，然后我们也有深层的儒家的文化。我们这边过去你看我们的文化程度高到什么时候，台湾第一个进士叫郑用锡大家都说他新竹人，不是，他是金门人，他金门人搬过去新竹住。澎湖第一个进士 叫做叶庭兰，大家说他是澎湖人，不是，他是金门搬过去的。所有你听到的这些文化界的名人，其实都是金门栽培过去，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这边的文化是非常强。就是我们小时候父母不管家里再穷，小孩再多没关系，好好给我读书， 嗯， 哦，就是好好读书，哦，就只有这样。你读书再辛苦，父母哦再怎么样的话，一定供你读到博士。我们金门在留美的博士非常多， 嗯，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文化就是让我们不容易有博弈，不容易有赌博嘛。所以其实张志坚讲这样，我觉得他是一个其实是讲金门人的话，可是他故意用一个很强烈的方式来表达，就是哦，你们如果有博弈，我就把你小三都关掉。我们根本从来没有人想要有博弈、有赌场，完全没有。 听完志森哥说完，我就觉得张志军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明明就是这个金门居民的想法从他嘴里说出来，还让这个绿营的立委大做文章了一番，但是说的确确实实是金门心里、金门人心里的话。 嗯，其实真的就像斗哥讲的，不要说金门啊，在台湾你说这种博弈要过，当初我们讨论马祖为什么可以过，是因为其实那些去投资者他们开出来的条件真的不错， 嗯， 就前几年他们可能是每个月能够固定提供居民多少的钱，那对于可能也许留守现在在马祖是比较就是可能比较年纪比较大，这些又没有工作，这些人其实是很大的一个吸引力，所以其实环境是不一样。可是在台湾的这样，刚刚斗哥一直讲到儒家或是文化人好了，其实在这样的社会上要去通过像博弈这样的东西，我觉得共识性不是太高。 对，我们再来听听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刘国深他是怎么看这件事的。张志军在金门参访的时候，他主动谈及就是如果金门要开设博彩的业务就会关闭小三通，那您觉得他这个话是他个人的想法，还是说也是获得了一定的政治受益呢？ 在厦门的边上开一个赌场，这个对厦门的威胁，对大陆威胁是很大的。过去历史上形成的像金门的那个澳门啊、香港这样一些赌场的问题，我们只好概括承受。但是你在厦门这个地方又新出来一个赌场，那么对于这个地方，对甚至对金门的民风啊什么，也不一定是都是好事啊。那么大陆方面在这个问题上立场是一贯的，不是现在张志军才冒出来这个问题。之前十几年前，金门方面就已经在提，大陆方面就很明确表示说，这个不希望说在厦门边上再开个赌场，所以应该不是什么新的，或者说是刻意在那表述。 嗯，张志军这次访问金门，台湾就有评论说，其实是来解决金门的民生问题的，对两岸政治的实际上的一些进程，它是没有多大帮助的。张志军这次他也说这个民生问题不应该政治化。那您觉得这次他访问金门，他背后的深意是在哪儿？ 这个说法不太准确了。 嗯， 那个这一次的张夏会应该还是两岸之间的议题。你看他那个共识里面，他的内涵是非常广的。那么金门的议题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 嗯， 那么这次张夏会里面，那个大陆方面对于金门方面关切的供水的问题，以及那个盗采海沙、那海漂、那个垃圾的问题，以及那个货物通关卡关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当然是跟金门直接相关的。那么这些问题的解决，应该来说是金门的民生的一个需求，也是金门很大一个民意。我们到金门去，他们县长也直接给我们提这些问题，希望能够帮忙解决。那大陆方面讲白了，就是共产党实际上就是争取金门的民心嘛，就是金门民众有需求有困难，我们应该帮助他。那这一点应该来说，这个不是什么阴谋，这就是阳谋嘛，就是台湾的各个政党都应该要有这样的一些思想准备。共产党就是给你争民心啊，就是那个怎么样能够让老百姓过得好一点的问题。 嗯，但是这次和金门的这个互通互助吧，然后厦门这边是不是也会受益呢？是不是咱们这边是只付出，但是没有太大的实际上的利益的回报呢？更多的是政治的回报。 啊，这个话也是不完全准确的。 嗯， 那么你说金门那边他那个供水的问题，人家是付费的呀。 嗯， 那么两岸之间的一些交流交往，一些海域的安全的问题，这个也是共同的安全问题，包括环保的问题，包括那个捕鱼的问题等等，这个是一个秩序的问题。既然两岸之间要和平相处，就有一个共同治理的问题。我们希望金厦海域是两岸和平的典范。那么那个大陆这边现在似乎好像是我们让利比较多来帮助金门，那其实要看更大的格局，看更长远的那个战略性的需求，就是走促进金厦一体化，让金门跟厦门老百姓走得更好一点。你看看金门那边立了一个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牌子，过去是反动标语啊，现在变成厦门的一个重要的资产。所以厦门跟金门它是一体发展的，不应该只是站在一方的角度说啊，这是我单方让利，这个对我厦门没有好处，这只是政治上的需求，不是这样的。其实对于整个厦门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环境改善都有很大的帮助。 但是这个金厦一体化是不是有这种，就是您刚才也提到说是要争夺民意，做一个示范的这种合作的示范体，然后给这个台湾的百姓来看的，有这样的含义在吗？ 金门跟厦门是两岸关系的最前沿、最那个和谐的一个结合部，也是那个经济社会发展最成熟的那个两个那个最接近的地方。那么这金厦的关系处理好，这就是两岸关系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一个部分，而不是仅仅只是着眼于金厦之间。应该对于两岸关系长远的发展，对于以后两岸的和平相处，包括最终解决政治上的一些分歧，都是有很大的意义的。 但是这次听完刘教授的这个话，其实觉得金厦一体化是水到渠成的一个问题，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对，可是我这次张志军，其实我有一句话我就注意到，他在讲就是饮水这个问题，他讲到最后一里路，刚刚春雨也提到嘛，他原话叫最后一里路就是非常重要，最后一里路没走完，就是前面的里程都是白费了。我总觉得他不是说给水听的，感觉像是说给蔡英文听的，因为蔡英文也有他的最后一里路，所以我觉得这话里面的玄机还是很值得好好 我们也未来要继续关注最后这一里路到底蔡英文会怎么走。以上就是今天的三地化新闻，我是春雨， 我是贝芬， 拜拜。